想感谢风雪的时光，浪漫到冰淇淋的地步，和一副出神的王座，我用剑尖穿梭1920错过的不朽，编织是那玛格丽特被我编成的苹果，潮汐时的是我还是带入香花的乡愁，不是一朵的烟朵，脸上的鸽子没有飞走，请你记得他是个画家，不是什么 大理叫我是谁给他的思索，画了道是借你灵感不用还我，融化的是场上是重还是如落，梦想电话那头你都不回我，难道是世俗画作里最自由破寂的水墨，画独有雅的爽脆是这宇宙笔下的隐墨，培养过海的山处种在一无所有的纹肉，寂寞的指头才能长出长与腰的花朵， 沉浸进我分马蒂斯的海岸，星空下的夜晚 翻阅，反复的等下，里约的花茶，我换成了咖啡。